嗨，大家好，我是张依依，这是我和朋友一起合作的播客《人间观察》。我们希望通过这种谈话的方式，记录下在三十岁前夕我们的观察、困惑、感悟与思考。这是我们的第一期节目，录制于2019年12月初的一个深夜，在一个叫做四月的咖啡馆。在这里呢，你将会听到咖啡馆嘈杂的人声、音乐声，还有我们对于恋爱问题的讨论。为什么有些人很难开始一段恋爱？ 春天、夏天、秋天、冬天，它的方向是过去才回来。黑天、白天、晴天、雨天，停不住的脚步向前，向前。 我就觉得人在一起就是挺难的，两个人在一起其实就是挺难的，它本来就不是一个容易的事情，就比找工作是难的。找工作已经很难， 那跟找朋友呢？ 找朋友当然不难了，但其实你要想就是非常好的朋友或者什么，其实也不容易。 但是好的朋友还是比好的对象容易找。 对啊，因为 是因为标准不一样吗？ 对啊，这找朋友你不看脸对吧？ 我想到一件事情，就是我之所以能和渣男在一起的时候，是因为我朋友其实说一句话能戳动我，就是第一，他不算一特别好的朋友，就是跟他在一起之后，顶多就损失一个不算朋友的朋友。所以其实我跟我关系好的人很难再进一步，但是和一个之前没有什么感情基础的人，我觉得我愿意去开始。所以说我觉得有时候感情不愿意开始，可能是因为你之后有很多不确定性的风险，特别是、 哦、这个真的好， 特别是失去的风险，你愿不愿意？ 我很不能理解、这个、 对，你愿不愿意去承担这种 就是我们在 失去对方的这种风险？ 就是在日剧里面啊，在什么青春期里面都有那种两个人关系朋友关系特别特别好，特别是校园里头，然后呢，就是说因为害怕失去一个朋友而没有再更进一步。但是作为观众的我们就 很 十分的捉急。好，你们两个现在谈谈你们到底是怎么想的？ 我也是这样的，就比如说我会觉得这个学历还不错，但我就觉得你们现在这个朋友关系非常好，然后如果是有一点点变化的话，那会有些尴尬，会让你无法可控的局面。 那是因为有过这样的经历吗？ 也 不 是， 就是担心。再比如说， 我觉得最根本的原因是因为我们不够勇敢。 再比如说，假设就是隔壁这个部门他们都在撮合这个男孩子，我觉得他本来也不错，但是我会觉得，就不是说是什么，我会觉得会让同事关系成为一种很尴尬的关系，从而让我在公司不同人尴尬的。 好同事变成恋人和好朋友变成恋人又是不一样的。 不，但是对我造成的结 果，李大人 对我造成的结果就是我要从一个容易处理的关系变成一个不容易处理的关系。 哎，我觉得可能还有一个关系，还有一个原因就是首先那个影响我们去发展一段恋爱的关系的首要看上去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害怕去承担这种可能失去对方的风险。对。但是我觉得再往前走一步是说，可能你们俩的关系也没有发展到你非要踏出这一步的程度，因为其实我不是的时候有主动过那么一两次吗？对，其实跟对方关系也还行，但是就是在经过了很多纠结之后，觉得其实无所畏惧了，还是试一下吧，所以就踏出了这一步，主动去和对方沟通说要不要再进一步。但是当时对方其实是说不要再进一步， 那 我可 能 是能 不能展开讲讲 这件事情，是说明其实当时我们俩可能都害怕这种可能失去对方的那种风险，但是可能当时对我来说我已经战胜了这种风险，可能对方还没有战胜这种风险， 但是 所以说我们两个就当时没有走在一起。 我还有一个好奇的，就是你在战胜了第一次他不想的时候，你为什么还会有勇气第二次？ 我是说了两次吗？ 我觉得这个 其实是不是因为你心里面是有一个潜在的声音告诉你他其实是喜欢你的，或者说你是觉得他其实会肯定的？ 因为他当时跟我释放了一些比较明显的信号，我觉得可能让我觉得我可以去 努力努力。 不是努力努力，就很直接的跟他聊这件事情。 我觉得有很多人对我来说是这样的，就是如果他主动一些的话， 对，你继续。然后呢， 我就说如果他主动一些的话，你会觉得你愿意跟他在一起，甚至也挺好的，甚至你愿意。但是如果 他没有主动的话，其实你也并不是很想主动。 所以说其实能让你克服这种，就是克服这种对于什么，就是未来失去对方的这种恐惧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对方有没有给你某种释放某种信号，让你觉得你对你们俩的这种再进一步的关系有没有这种自信感。如果说你对你们俩这种再进一步的关系有一些自信的话，可能你会对这种恐惧感会小一些，就愿意再往前一步。 而且也有的时候不是失去对方的恐惧，就是说对方拒绝你的那个尴尬。 那其实到最后并不是说你害怕失去对方什么，其实是只是你自己的自尊心， 就是 有可能。 我从来没有觉得我会告白失败之后怎样， 对， 我从来没有害怕过这个。 但你是不是有点尴尬了？ 不知道怎么和对方相处。 那就说失去了到底是什么？你当时担心失去的是什么？ 不是，就是我会不会还是因为就是担心对方其实并不是喜欢你？就是 对呀、啊， 就 你俩的原因其实是不一样的。 嗯，怎么不一样？ 他是担心对方不，你是知道他喜欢你，你才会跟他说。 其实也不知道吧，他是就他也没有明说呀。 所以说，我觉得其实就是能不能克服我们就是。这种面临 哦，我明白了。 就是 那爱是不是说爱一个人、喜欢人是一种不管他喜不喜欢我，我一定要把我的喜欢传达给他。 你看我 让他知道有一个人喜欢着他。 我喜欢的那些有女朋友男生，就是我不管对方怎么，我都会主动的呀。但是就是还有一些，就是如果他主动一些的话，我会挺喜欢他；如果他不主动的话，你会觉得你好像也并没有，也不能说必要吧，或者说之类的，就是选了并没有冒这个风险，或 者爱他是有强度。 那只能说后面这些就是属于可培养型，但其实 就他不是说爱不爱，而是爱50%爱100%， 然后是可以，如果50%如果他主动性你可以培养的，但有一些你可以瞬间达到，比如说满分是100%，瞬间达到90%，那你愿意，你可以冒风险，你也不 care， 甚至你开始想要不要挖墙脚，有这种。就在这种情况下我会主动，但是这种主动 这就是那个理智与情感， 是不是在这种情况下的主动通常是失败的？就在后面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主动一些的话，其实成功的几率是比较大的，但是我不愿意在这种情况下主动，我不知道为什么。 如果抛除所谓的好朋友的标签也好、 嗯、 情侣的标签也好，它本质其实还是说你和另外一个人有亲密关系、 嗯、 有陪伴的关系，有互相依赖的关系、 嗯、 那既然不管你们是从朋友变成了恋人，从恋人变成了陌路人，其实你不管这个身份的变化，就是你们之间两个人的相处本身发生了。 而且坦白讲，我从来不觉得失去一个异性的朋友是什么风险、 对啊、 因为我的好朋友就大部分都是同性女生，会这样说，我并不缺少哪个 异性朋友，并不缺少，就是对 所以冒的风险就只是说， 其实我觉得还是 可以，恰恰尊重，就比如说你们聊天挺开心，他甚至会主动来，你也会主动来聊天，但就是都不愿意来承担这个未知。我觉得我一直觉得还是因为不够喜欢，就还是因为不够喜欢，因为如果很喜欢的话，其实你看连就是挖墙脚各种之类，到这些都是可以不 care。 对，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件事，就是你感情有没有到达一定的强度嘛。 嗯。那有的人就是会用理智去克制自己的情感。 我见过有些人，就比如说他是先他觉得他应该找一个男朋友或找一个女朋友，就是应该有一个伴侣，然后他在他周围的人就发现，比如说有一些这些潜在的，然后主动一下就可以了，然后这种情况，但是在他们在一起之后，其实后来也会比较甜蜜或者比较默契比较好，但他就是这样一个逻辑的。但我就不太能接受，我就是很难用一个为了找一个伴侣而来打量人这种想法来。 我觉得可能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说我们怎么看待爱情。我觉得可能像我们两个就是一直没有谈一段非狗血的正常的恋爱，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就是刚刚小玉聊，就是我们聊到就是说我们俩其实之前没有什么恋爱经历，所以我们其实没有做过关于谈恋爱的一些，哪怕是学习哪怕是练习也好，所以说其实我们对爱情还是比较理想化的。 但是我觉得我的爱情也挺理想的，就刚才不是也聊到，我是不是像我们在一起这么久之后，我现在会觉得什么时候是闪耀着爱情的光辉，就是在比如说他的一句话，他的一个哪怕发的一个表情，或者是就是一张照片，就让你觉得他是他本身就很可爱。 可是你其他人也会觉得很可爱。 就是其他朋友有这 种感觉。我想再问一个问题，就是因为你不是有两段感情经历吗？我想了解的是说，在每次开始就是这两段感情开始之前，你对爱情的期待有没有不一样的地方，或者说你对爱情的看法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没有， 没有。 但是， 或者说你对， 但是我跟不同的人相遇之后，我又变成了不同的人。我的起点是差不多相似的，就是所谓的自己性格里的那些矫情、阴暗，然后自己非常苛，就是那种非常苛求对方，这些其实还是一样的。但是变化应该就在于第二段的时候，我会更明确自己想要什么。 我觉得 就是我会更明确的知道我喜欢他，我喜欢他什么，我跟他在一起很开心。就是我可以去判断我现在是我自发的感觉，还是说在一个情境当中。 比如你会更明确的是你喜欢他哪些点？ 就是两个人相处的时光分。就比如说我每当别人问起我俩的爱情故事的时候，总有一个画面是很印象深刻的，就是在一个，因为我们是在公司的办公室里，一个午后，其他同事都去打篮球了，然后只有我和他，我们两个的座位其实是一个在这头一个在那头，然后午后阳光洒在屋子里面，他邀请我去听一张雷光下的专辑，我们共用一个耳机，然后就是在那儿听雷光下的专辑，就是这个画面，其实当时也还没有。 天哪， 没有。 哎，那这样，其实我这样的画面就是跟不同的不少男孩子，我都会有的画面，但是你们就是没有走在一起。就比如说，我觉得好的了，跟他就是， 那是不是因为你太不敏感了？ 对对对，其实我就觉得不是说我们对爱情的那个就是理想化，是说我们对自己的认知。其实我觉得刚刚小 对，就是你没有清楚的哦，我这就是对他心动了，我就是想和他一起 就是 走下去了。 你能够清楚的知道自己的想法是什么，自己的感受是什么，而且特别是就是呢，我能当下就感受到我的感受， 我开心，我不开心， 对对对对对对对， 或者是。对，可能 就是 还有一个变化，就是更直率吧，对自己直率，对他直率一些。 所以说，就是我觉得其实又回到我们刚刚聊的那个问题，其实还是一种，就是什么 爱情的主体性， 对爱情的主体性，或者说自我认知，或者自我觉醒、自我察觉。 那也有可能感觉 到哦，这其实为什么会说爱情主体性，是因为爱情这个东西，大家认为它是现代社会才有的，而现代性，所谓的现代性，它在个人层面就是要讲究什么个人主义，然后个人意识的觉醒，所以它才会去强调爱情里面的主体性。而这个因为女性通常就是种种原因，好像更容易是那个关注他者的。 对，然后我们再回到就是我们之前就是总是在面对一个关系，我们在犹豫要不要开始的时候，其实像我刚刚讲的，就是说当对方给我释放某些讯号的时候，可能会往前走一步。那么这时候其实我关注的不是我自己，而是刚刚你讲的，就是我会更加的关注对方。那么或者说就是你刚刚讲到，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说我要看这个感情的强度嘛，但是就是我不确定我到底是对对方的感情有多强，这种感觉到底是不是喜欢，其实我也是模糊不清的。所以说当我处于这种一种不够自我确定，一种相对而言比较模糊的状态的情况下，其实我是很难向前走进一步。 我也是。我觉得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你当时就是在公司接近性同事之间，就比如说你是在一些你学校同学之间也还好，因为你们相处比较密切，比如说一些非常态的，就是不是说你日常就是固定环境中你们是同事每天都能见的那种状态下，你会有一些这样的姑且称之为比较 romantic 浪漫的场景的话，你接下来回到床上，你会发现如果你再往前走一步，你会需要付出的 时间 或者是精力，或者是 要去营造， 没有，对，你要营造。但 是这不就是现在我的异地状态的时候要去营造， 但那个是你们在非异地状态已经建立了这个关系。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其实很难。你刚刚说那个场景，我突然想起来，就是两年前，比如我就跟，就是在也是在吃完饭之后，我们就在未名湖的冰上穿越了冰，我就不是在穿越了冰，我就突然想起，哦，当时也挺开心的，我就非常担心掉到湖里去，虽然都没有没有。到昨天在雪里散步，然后吃完饭他说要不要去喝喜茶，然后好像也挺开心的。但是回到常态的话，你会发现它不是一个，就是需要一点点时间和精力干嘛去，你会觉得， 对，就是我也 是，那就是因为就是喜欢你是因为 那天的风刚刚好， 对对，就是在那天的场景下刚刚好。你脱离那个场景，你会发现还好。那你也挺喜欢的，但是好像也没有那么的喜欢。 对，这就好像回到了我刚刚那个话题，就是我刚刚聊的，就是说我通常可能会因为好奇，或者说因为某一个点，就是 对 一个男生产生兴趣， 但是就比如说 兴趣， 通过后来俩一起听音乐开始， 嗯， 你就会去。再去更深一层次 get 到更多的信息，比如说他的音乐品味，然后你们怎么去聊这个音乐，你并不是跟任何一个异性都可以那个亲密关系的开始是从聊音乐开始的，或者是是从就是这样一种， 好难， 就是你包括你的好奇，你要再去挖掘你之后好奇，你到底有没有别的更深层次的东西，所谓的从一个表面的现象能够折射出他的价值观、世界观、人生观是否和你相合。 没有想那么多，就是凭感觉的去了解一个人，然后又凭感觉的。 但是你了解了之后，你不就要判断吗？ 对对， 你不就要判断吗？你怎么去判断呢？判断要不要？ 没有，这个时候我就可能会进入一个比较混乱的状态。 有的时候我在想，有的时候 就是我已经拿捏不清楚我对他的感觉是怎样 的，有 的 时候 也拿捏不清楚我对他的判断了。 这就是我为什么说很难主动的一个原因。有的时候我会在这种情况下，我会就判断对方到底喜不喜欢我的一个原因是。他有没有主动，他没有的话，那我就觉得他可能不是很主动，那就也不会再主动。但也有可能是你主动一下的话，其实也还好，但是我会先判断。 我觉得其实咱们聊了这么多，我觉得还是在这点上达成共识，就是说对于可能对于我们两个来说，那个爱情比较难开始的一个原因就是 不主动。 我们 不主动的原因还是对自我，就是自我的不敏感，以及说可能过度的比较依赖他人。 对对对对，是， 对。那我其实那我接下来就想提出的一个问题是说，那么我们这种就是怎样会增就是至少在恋爱关系当中，你怎样去提升你自己对自己的这种敏感性，然后减少对关注他人，而是把目光回到自己身上来，这个是需要你去通过恋爱去习得的，还是说我觉得这个还挺难的。 我觉得其实是我们在不同的场景，比如说你在工作场合，你应该能够很清楚的分别出我现在这种情绪是由于我的生理原因，还是由于 boss 对我做了什么事情，还是同事做了什么事情。但是在爱情当中 很难的，我觉得太难了，这个太微妙了，就是有很多东西你是比较能够做出当下的反应，或者说你是能推出这种因果关系的。但是我觉得爱情 就感觉 特别暧昧， 但是你的 心的状态， 但是感觉又其实也是有规律可循的呀。比如说你可以摸索出自己喜欢吃什么东西，你也可以摸索出哪些感觉是你喜欢的，哪些感觉是你不喜欢的。 那等一下， 是不是有时候你强迫自己接受？ 怎么在感情当中摸索出什么是自己喜欢的，什么是不是自己喜欢的？所以 是有厌恶感和， 但我会就 是 当下的开心，当下就特别开心。甚至这个开心可以持续，你接下来两天都很开心。 那就挺好的。 但是。你可能同时面对不同人都会有这种开心。 就是我觉得 都可以试一试。 对，这就是一个很 渔场管理， 就是我们第一是我们怎么和别人相处，第二是我们怎么样在和特别是异性的相处过程当中，我们能够慢慢就是习得或者说总结出， 就是要不断的反思自己，不断的反思，所以才说爱情也是需要知识背景的。 为什么每次反思我都觉得很凌乱，到现在我都不知道我到底喜欢什么样的男孩子。 对，而且很多时候就是 对，可能我觉得那些所谓的恋爱经验丰富的，或者是感觉他比较在爱情上比较成熟的人，他就是他会去想办法的把这个情绪的东西，用一定的不能说逻辑，简单的分类啊，或者是简单的梳理，然后总结出自己的规律。 所以说，我们是不是还可以去练习？就是你可能真的要和男孩子去相处，去得。就至少会去吃饭，去尝试约会，然后可能你才能够慢慢的就是看出。 但并不是每一个男孩子都值得你花时间。 对，这是我很难的地方。而且是 那 不仅是男孩子，我本来就不是很喜欢跟人吃饭这件事情，因为我本来就不是很喜欢吃饭。 那什么？ 我就想吃我的海陆双拼，我就今天吃完我就要吃好多热量，我不想吃饭。 那我们怎么？ 对呀，好难呀。 所以就很容易在工作场合或其他的场合共事中，你发现对方是值得信赖的人的话，就容易产生吊桥效应。 但是说，就说是不是对于我们这样子的女孩子来说，可能之后，谈恋爱或者说结识自己未来丈夫的主要途径还是工作？ 你不觉得工作容易很难吗？要么就是女同事，要么就是已婚的那个男性的长辈。这就是我觉得谈恋爱比较难的一点。 我之所以陷入长久的沉默是，就是我虽然觉得对我来说最大可能性是工作，但是我实在想象不到这样子一个未来的场景，我可能在工作当中结识了什么样的男孩子，然后在一起，我完全想象不到这个画面。 现在在工作场合还有一个情况是，我们很多人都在说观察到的一个现象，不管是不是客观还是什么，就说现在同一个职场上，女孩子普遍比男孩子要优秀。 对，而且 特别是同龄人当中， 而且问题是其实也不太能从你直接的工作同事中，因为这又会面临另一个风险，就我不想让我的工作关系变得复杂。 嗯， 我觉得这是至少对，而现实是你还是希望你的职业会发展非常好的，而他给你带来的可能不是公益而是困扰的话，那你就会很慎重考虑。所以你就很容易看上就可能工作相处的外部的合作方之类的，但又不是直接的同事。 啊，对啊，那可是为什么 可能跟工作性质相关吧，工作性质就是需要一些外部的密切的那个接触。 哎呦，我们就是继续还是从我们刚刚推导的这些东西来嘛。那所以说就是对于我们来说，那个之所以恋爱难，首先来源于我们就是这种自我的不敏感以及对他人的过分关注，然后再进一步来说，其实这个东西是可以通过一些就是我们和男孩子相处，甚至说去一些恋爱去习得的。但是对于我们来说，我们可能更愿意沉浸在自己的世界当中，或者说不愿意花太多的时间在这方面上来讲，所以说可能我们这方面的能力会相对而言比较弱。那我们觉得可能对于我们这样子的女生来说，工作是一个去接触男生以及不断的去在和男生接触的过程当中进行自我反思、自我总结的一个好的机会。可是呢，我们又觉得至少在工作这个环境当中，我们面临的这些男生当中，我同事是不可以的，所以圈子又缩小到了。 而且我觉得 合作伙伴 ，OK， 但是合作伙伴又有直接的利益关系， 然后那么为什么合作伙伴又不能成为男朋友？ 因为合作伙伴有女朋友。 OK， 好，为什么 还不分手？我觉得还有个原因，是因为我们活得有点不能说太谨慎吧，但也是有相 对对对。 比如说 太谨慎了， 我有一些同事或有一些其他女生，我看比如他们就可以因为一个男生干嘛之类，他立马到另外一个城市或干嘛之类，但这个事情是很难发生在我身上的，或者而且到现在我是很难想象我会干什么。我都没有为年轻疯狂， 我们是到这段都要擦掉的是吧？ 对对对。 那我们在擦掉之前我们聊到了哪里，能回到那儿吗？ 不是， 就冲动。刚才他说他那个， 因为我们活得有点太紧。 对啊，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其实就能解决两个问题，就是第一个，为什么我们要把这个我们各种去接触男孩子和男孩子相处的这个东西只局限在我们可能的工作机会？第二个就是在工作当中接触的这些男生当中，我们还要把它再局限到合作商的这些。 我并没有局限在什么。我这个举这个例子的原因，都是在证明。其实你是相对来说比较谨慎的， 对对对，所以就说这说明就是其实在某一个环节当中我们可能会走向不同的这个岔路口，但是因为我们一步一步谨慎，所以说我们的这种可能性就会减少很多，然后我们的可能的这种范围也会慢慢缩小。 而且另一个也不仅仅是谨慎，另一个原因是你太重视工作了，就是很多人可能他会为了伴侣来不是他甚至会改变他的职业选择。我觉得我不会， 我 觉 得 就算如果我再怎么喜欢一个人，他会说那你不要做记者或不要做这个行业，我觉得不行。 哦，那我觉得肯定对方不能这么说。 嗯， 我觉得就是我会愿意为对方去做一些改变，但是就是不是说对方要求我做这些改变，而是说我愿意和对方一起过上某种我们想要的生活。那当我们为这个目标需要去努力的时候，我需要做出什么某种改变，我是心甘情愿的。 那举例说，比如说有一个他是不是在北京工作，或者他也不是在上海或深圳，或者在其他的二三线城市，对，你愿意去吗？你不愿意。对吧？你不愿意。 我觉得我们可能不会相遇。 虽然我不想扯星座啊，但是 不是说天蝎座是比较多疑，不太容易信任别人， 对， 所以才会特别的谨慎，就是你不会去信任一个跟你。你又没因为工作关系然后同学关系这些你都是有相当于是对他的背景是有了解的，然后是有一个熟悉的环境为他来背书的，除此之外别的关系你都不知道该怎么开始， 就是你 那比如说在同一个突然的读书会上或者是看一个演出， 那很难， 旁边的人 我很难通过这种关系来开始的。 呵呵，想到了我和渣男的一见钟情的狗血 读书会吗？ 不不，就是然后后来就开始约饭，所以就这种。 但是你是知道你们有 哦，对，但是问题是我们有共没有共同，但我们有共同的好友背书。 对呀、啊，对呀、啊， 对。那如果没有共同的好友背书的话，我是不会接受这样子一个看似如此浪漫的一个可能。 小王说很喜欢的电影《爱情三部》，哎，《爱在三部曲》。 对， 别人就是坐火车，两个陌生的人相遇，然后就发展出了这样的，聊得很投机，然后渐渐的，我身边也有那个学妹是，就是老乡，但是在坐火车回家的路上，这个老乡也只限于是同一个省嘛，路上然后可能都是卧铺或者是什么，就大家就聊，发现挺好，后来就确定恋爱关系，后来就结婚了。 哎，那对对，如果说这件事情发生在我身上的话，那就是可能我们在火车上聊得很开心，然 后来发现认识，发现绕了几个弯之后， 后来下火车 就 认识。不就是然后我们 拜拜， 对，就是我们可能也彼此交流了联系方式，但是之后我们可能就会变成朋友圈的点赞之交。 对，我会这个样 而已。 但是不是其实并没有那么有兴趣，还 是 说 不 是 当时你再开心再有兴趣，后面也会这个样子， 后续也很难再对对方提起兴趣， 而且后续很难 是因为 线上聊天来维 持。是不是因为在火车上是硬聊？ 不是，就是我就是不 就还是比较喜欢。就是更多面对面的交流。 对，就比如说我跟学姐聊得再开心，微信中我也很少回，或者 是我会很快的又投入到我当下的环境、当下的世界以及当下的感受。 对， 然后所以就是我会很快从我当时的那种感受脱离出来， 不会想。 可是你当下又没有人可以， 但当下你有其他事情啊，就没有人看到，但你有其他事情，你该专注于。 那这其实 比如说工作， 那就是说， 但 是另外一个问题， 而且我 就是说爱情是不是必须？那可能你就在这种情境下的你就是。不需要爱情， 对，就是我就是能从我当前的工作、当前的这种看剧、当前的住处当中获得极大的快乐，这是真的， 是高于你通过微信跟一个人聊天的 快乐。对对对对对， 不管他是谁。 所以说，就回到你刚刚讲到的一个问题，就是有些人可能会有针对性的去寻找一个人，就是因为他觉得自己当前的这种状态不能够给自己带来这种快乐， 对， 还是可能 是闲的消费化， 或者说他在这种快乐的基础上又有了一些诉求，所以说他可能会去主动的去寻找这样子一个关系。 我觉得不仅不是爱情是不是必需品吧，因为就算是必需品也不是所有人所有时刻都会遇到爱情的，但是很多人有时候觉得需要一个伴侣是不是必需品， 那就当 时他觉得是，所以他 什么时候你会觉得需要爱情需要伴侣？ 不是， 我 觉得 当时有一个点， 所有时候都需要爱情，但是这个 那不就是必需品了吗？ 但不是，但是爱情不是可控的，它就像暴雨一样，你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会降临。但是伴侣它目前不是必须的，但是很多人觉得伴侣是必须的，哪怕这个时间我们没有了爱情，伴侣也是必须的。 对，我忘了最近就是我哪一天突然有一种感受，就是说。就是说你就是你可能你当下很快乐，就是当下怎样拥有一些东西，但是其实慢慢随着你长大或者是说你变老，到最后就是你身边还有的是什么，其实可能就真的是你的伴侣。 对，很多人会这样想，所以他提早就会觉得伴侣所以必须。 OK 那我们不这么想的话，那我们身边还会有什么？我的兴趣和爱好，我的朋友。 是的呀，养老院， 你自己啊， 养老院的护士小姐。 不是，既然现在你自己都会过得很好，那之后为什么不行了？ 我觉得我们现在过得很好，是因为我们现在正处于人生的一个相对而言还是黄金时期，因为这个时候我们有工作，我们有朋友，我们有好的身体，我们有可以去挥霍的时间，可以进行自己这种自我享受的独处，或者说丰富的精神世界。但是我觉得这些东西可能会随着我们年岁的渐长，可能慢慢的就是你的生命会是一个做减法的过程，我觉得有可能。 开始写回忆录。 对啊， 不是，关键是，虽然是做减法，但你说你将来的话，你会比现在惨，比各种之类的，会因为可能有伴侣变好吗？其实也不会啊。 但我觉得首先肯定不会变惨，就是我觉得我可能到老了之后，我跟我的朋友在一起，我同样是一个开心的老太太。 对呀、啊， 但是不一样的地方是在于，可能如果说有一个伴侣的话呢，可能你们之后会在这些的基础上更多一份东西。 嗯， 就是可能多的是什么呢？多的就是可能你们两个人一起携手走过的这些岁月，以及你们两个人共同创造的一些东西。就比如说可能对我的父母而言，那他们可能营造了一个家，这个家的概念就会可能就会不一样而已，就是可能会让你之后的这种状态给你就是带来另外一种感觉。 但是这个感觉又分为一个是你觉得你需要这样一个伴侣，所以你现在需要找一个这样的伴侣，还是说你现在就是像电闪雷鸣一样，你不知道他什么时候降临到你头上，你遇到了某个人，你就很你开始会想要跟他步入这样一个漫长的时间。 我觉得第一是我现在不觉得我需要一个伴侣，第二是但是我会冥冥中觉得对于我可能会受我家庭的影响嘛，因为我是本质上是一个家庭中很幸运的人，所以说我觉得其实如果说让我做一个这种对于我就是很老很老的一个想象的话，其实我的一个途径就是说，一方面可能我跟朋友们在一起很开心，但另一方面可能会真的有一个人他陪我走过了很多，就是我们两个一起有一些共同的经历，甚至是我们两个一起有去创造一些东西，那么这些东西可能对于我而言就是一个能让我很开心很快乐，就是想起来就会觉得很满足的东西。 那我也会想到我老了，而且我会想到你也是有伴侣，而且你也是有孩子的，你也是就是这样的状态，而不是说你自己特立独行的状态。 虽然我现在有伴侣，但是我还没有办法想象我有孩子这种场景。 我不会想象我有孩子，但是我会想象说我和我的伴侣老了之后的这种感觉，就是在一起的。但我突然觉得好心酸呀、啊！ 对呀、啊，你伴侣在哪儿不知道？我觉得我们2020年肯定能找到男朋友。 好吧， 2020年、2019年说不定也可以、啊。 伴侣都没 有， 开始憧憬有伴侣的美好老年生活， 开始快乐又开始憧憬休产假。 那所以说，既然你有这样的一个愿景途径，那其实你应该把自己对于伴侣的那个人物形象的刻画更加的 具象化一些， 具象更加的不要那么混乱。 各位潜在对象吗？没有潜在对象 了。就是我们从可行性上来探讨这个问题哈，就是说，就是我们已经建立在我们两个可能是这种比较感情经验不太丰富，自我认知也不太那个什么，然后也有一些谨慎的这样子的性格来讲的话，那我们的其实可行性比较高的， 是不是应该拿出一点对待工作的镜头来对待？ 是应该这个样子。但是不是啊，就算我再喜欢现在这个工作，在找工作的时候这个那个那个其实就是都行的，但人不是啊，你不是说这个人那个人都可以的。 但是那你为什么选择了这份工作？你有选择 就是在刚好，就是刚好你在那个放工作的 时间比较重要， 时机快给了你 offer， 就其实可能。 但其实爱情遇到的时候也是这样。 我觉得爱情很看重时机的，就又来到了渣男。 对啊，这时机就是其他女生比我遇到的早，这就是时机啊。 所以我们不能只 这 些。 而且主要是关系，那是单位的工作，这个公司会招好多人，对吧？你也可以同时有好几个 offer 对吧？ 但是你也可以同时和很多人很多人接触啊，然后最后找一个你最喜欢的呀。 不是，可是很多人至少目前不是开放式关系，他的多少人你已经允诺了，你们是男女朋友就不会再 不是 同时有两个女朋友对他人而分手。如果是因为其他人分手，这不就是正常劈腿的逻辑？ 不是，你怎么叫做你因为其他人而分手呢？ 就比如说 我喜欢上了其他人， 对，就比如说 劈腿吗？ 那我喜欢了其他人，所以我跟你分手，你觉得是吗？ 我觉得不是劈腿的。 是啊，怎么能不是呢？ 我觉得不是，就是我喜欢上了其他人， 可能区别在于有没有欺骗吧。 对，就是我有没有喜欢上了其他人，然后再和其他人进一步进行再进一步的，就是再和其他人进行比较紧密的接触，然后同时就是我并两段关系并行，我觉得算是劈腿。但如果说我没有两段关系并行，我觉得这不算劈腿。 那有可能永远只是因为我不爱你了，所以我跟你分手；另一个原因是因为我爱上其他人了，我觉得是很不一样的。 但是我觉得这两个都是可以接受的。但是不能接受的是说，可能我爱上了其他人， 但是我就去追了其他人，但同时我还和你在一起， 然后追其他人失败了又回来了。 对对对对，这就是不能接受的。哎，我们怎么聊到这个话题了？ 对呀、啊，都没有对象的人在聊劈腿的话题。 不是，就是主要是核心是聊聊可以怎么挖墙脚。 主要是在通过这个对话来判断自己能不能去挖墙脚。 我觉得不能挖墙脚的一个原因，主要是因为挖不动，不是怎么挖。 就是可能对方已经…… 你觉得有人挖你，你挖得动吗？ 不知道。 如果有一个男生现在非常喜欢你，但你有男朋友，但是你还异地，他在北京，挖得动吗？ 要看情况吧。 这样我就觉得很神奇，你说你们俩相处这么久，而且都还是异地，你从来没有对其他男生心动过， 就是麻木了。叫什么？捂住耳朵，闭上眼睛。 没有，因为你没，是因为没有遇到吊桥效应的时刻。 我觉得是因为他在每次就是吊桥效应，就是当你。能再解释一下吊桥效应吗？不知道怎么去， 就你在一种紧张高度危险的情况下，你会对身边的人产生依赖。 OK， 好，这个时候当他在这种紧张高压的情况下，这个时候他的男朋友会在他的身边，所以他不会对其他人产生这种吊桥效应。我以为是这样子的。 那如果 对，就可能我已经对其他人封闭了我的内心。就比如说我遇到很紧张的很就比如说我的滴滴紧急联系人 就是那谁， 就是我的男朋友，虽然他在外地， 对， 虽然他就算是，就是也不会怎么样，但是你就会已经把自己在这个关系当中， 好难。我们还能回到为什么恋爱这么难的这个话题上吗？ 想的太多了， 不是为什么开始一段恋爱这么难？ 我一开始觉得难的原因是因为你就是遇不到人。 后来发现是因为想的太多。 我觉得不是，我觉得对我来说典型的是我想的太多，因为我自己是一个想很多但做的比较少的人，这个不光表现在我的感情上，也表现在我的工作上。 但我觉得遇到人就是很难呀，你就很难遇到人。但是 我觉得这个我也不知道， 但我觉得这样一个原因也是因为你想的太多，所以其实是你遇到了很多人被你， 但是可能还没有，对，但是 屏蔽了， 也没有被你挖掘到，有可能。 就比如说你有那么多同学，你其实并没有挖掘，对吧？ 可是我真的没有觉得 还是合适的呀。你的内心当中是有一个绝对标准，其实但只是你没有把他那个轮廓描述出来，因为你相当于是你拒绝了很多人，你的内心也好，还是你实际上拒绝很多人。那 时候可能你已经有了这个标准，但你就 对啊，我就 不敢确定，就是 对对对，你还没有把它清楚的刻画。 而且我觉得我不会释放信号，就我不会向对方来释放这种隐晦我喜欢你的信号，虽然我会直接表达，但我不让放肆。 哎，我真的，我喜欢一个人的话，我就会很直接的，我就想跟你一起啊，黏着呀，干嘛的？ 对、啊， 我会主动约你吃饭，我主动跟你聊天，我觉得都表现还挺明显的。但是呢，就又回到我刚刚聊的这种话题，就是我的这种兴趣就是始于好奇，但是再进一步的话，我就 终于无聊， 我对对方失去兴趣。哦，我真的是个渣女吗？ 不是，并没有伤害他呀。 主动出击还是挺难的， 就是我觉得不一定主动出击，至少要先去主动了解， 主动聊天尬聊。 我刚刚的一个发现就是通过我们两个对于我们未来生活或者说年老生活的一个向往或者说一个图景的描绘，我觉得可以看出来，其实对于我们而言，其实要么就说爱情或者说伴侣对我们两个来说其实是比较重要的一件事情，或者说会是我们生活当中比较重要的一个部分，对吧？但是为什么我们不愿意在这个和男生相处或者说去接触男生上付出这样子的时间成本？这个就是不是，就是第一个是那个时间成本，第二个是可能试错的一些什么乱七八沉默成本，对，风险等等等等等等，就是可能我觉得是因为我们当时当下觉得这件事情可能对我们来说没那么重要，所以我们不愿意去付出。 我反而是觉得 还是 把伴侣这个角色看得太重了，就导致你 想要是一招 难以 抉择，你现在找到跟你共度一生那个人， 对对对， 不是，就我是怎么想到这个点？是说，就是我们刚刚聊到，就是说我之前，比如说对某位学弟，觉得他长得很帅，但是我一直没有就主动去跟他聊啊，怎么怎么，因为我觉得，哎呀，就觉得他帅嘛，然后就是我要跟他主动聊吗？就这件事情很重要吗？怎么怎么样的？后来我就觉得这件事不重要了，但其实对我来说，其实我还是蛮希望去主动聊，主动跟他沟通，或者说就是。 我觉得就是我没有意识到这件事情，我对这件事情的这种重视，所以说我在当时当下就不愿意去付出这些时间成本，或者说这种冒风险的这种东西去做这件事情。我觉得可能最根本的是我们没有意识到，我们就或者说我们没有承认说我们对感情其实是有需求的，或者说我们是重视这件事情的。 因为有的时候 我们在当下是选择了逃避的态度去面对这件事情，所以我们就没有迈出这一步。 我也经常会有这种， 有可能有的时候会不会有这样一种心理，是说你不敢去承认自己现在有这个感情需要，是因为你认为一旦承认是有一种弱，是一种虚弱的表现。 这个我不知道，但是我会当下会逃避， 会觉得有了一个就所谓的软肋，或者说让你会觉得不确定。 不是，我只是不想冒风险，就只是不想 冒风险。风险 就是你付出但是落空， 不确定， 就是你付出了但是却得不到回报，对方不， 但是也有可能得到回报的。如果你确定得不到回报，那就是， 但是目前我没有 get 到可以得到回报的信号的话，我觉得大部分得到。 哎，那哪些事情会让你愿意去冒这样的风险？就比如说我觉得你跳槽其实就是一个风险很大的事情。 不，这个不是啊，因为你跳槽你也是先找到了新的工作才换的吧， 是这样子吧， 对吧？ 不是， 而且你也会面试， 但是新的工作你不知道之后会怎样啊。 不是啊，你面试你会聊啊，对吧？不是，我觉得这个是不能跟工作类比的。 为什么？那你们比如说在跟关系有一关系比较好的异性朋友，因为你们都是异性恋，在 我觉得同性恋我也是 平常聊天的时候，会不会就去谈这些话题呢？谈你对于未来人生的你的家庭的观念啊，你的 很少，更多还是谈职业规划比较多。 你都不聊这些话题，怎么能够发展关系呢？就别人都不知道你是什么样的家庭观，你也不知道对方是什么样的。 因为没有开启这个话题的语境嘛。 那你不会聊一些你们家的事吗？就比如说，我会经常跟大家聊我弟弟。 有 会聊我爸爸妈妈， 但比如会聊我弟在考研之类，就是会聊这种事情。 就是，但是不会聊，就是你 自己是 情感世界， 你的家庭观、爱情观。 当然，就是要聊，就是说会不会聊你的，比如你对于未来人生的 规划 想， 我没有， 你的理想当中的所谓的感父，就是什么伴侣关系啊，或者说是你对年老的，就这些会聊吗？ 没有到那一步的聊。 没有， 更多是事务性的，比如说你打算在哪个城市工作。 因为我怎么想到这个，是你说你在选择下一个关系的时候，是会跟面试官去聊这些， 就选下一份工作的时候， 对，你是会去把这些，其实是你在进入下一段工作关系当中很重要的一些事情，你会事先的聊，事先的去，然后再去判断我要不要换下一个工作。那其实对于爱情，进入一段爱情关系也是这样子的呀，你不用去。也是要事先跟他把这些事情沟通过，才会更加的去让你明白我到底是确定还是不确定。 那我觉得就是 如果都没有聊这些的话， 就是我跟很多人已经聊得非常 盲目的 非常之类的，也没有聊到这种话题。 但其实是应该聊一聊，那不然你如何去判断他是不是适合你的伴侣？ 不是，我觉得就不是说你对他有兴趣干嘛就才聊这话的，就只是非常好的朋友聊天，好像很少聊这一块儿。 因为你没有想过跟他未来会怎样怎样。 不是，就哪怕有些基佬朋友聊天，你可能聊各种职业规划，甚至聊各种之类，他聊这话的。就比如说，就连名这些名字掐掉，就比如跟同辈聊很多，从来不会聊这一方面的话题，就不仅仅是他们，就哪怕是同性。也很少会聊这块的话题，就是在我的聊的话题中非常会涉及到这块。 那就其实是你， 我觉得 这个人的问题。 我也没有聊过这些问题。 对啊，你看 我就会， 我们互相之间也都没怎么聊过这种话题。 啊、 但是像我比如说跟朋友，然后跟同性也好，异性也好，有兴趣也好，没有兴趣也好， 会聊 这些话题，因为这些 没怎么聊到。 因为这些是你关心的事情、啊。 对对对，这是你关心的事情，不是我关心的事情。我只关心我当下工作做的怎么样，然后走一步看一步。所以说还是回到之前那个问题，就是说你对自我的这种认知，或者说自我的规划，对，就是你很清楚说你可能之后要追寻的一个状态是什么样子的， 也不清楚啊，我也只是重视当下的感受而已。就比如说我现在不会对我对我的老年生活啊，甚至对我五年后或者是婚姻，我其实都没有什么特别的想法。 那你近期的规划是 你会怎么跟人聊这种？ 对啊， 会聊哪些内容？会聊你打算什么时候结婚，几多少岁证之类的什么的吗？ 瞎聊呗， 就其实你当下聊了之后，其实你那个答案也并不是一个什么答案。比如说别人问你什么结婚，你说明年，然后下一次再问你什么结，你还说明年。就是、 那我觉得其实可以有意识的跟不仅仅是你有没有钱的话聊，就跟所有朋友其实是可以聊这块。 问题是你自己有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 对， 我真的比较少。 就比如说你们在学校或者大学，大学应该是跟别人聊天聊的比较多的时候吧，因为那个时候我们除了学业 很闲， 对啊，就本科的时候，那个时候不会聊这些话题吗？还是说整天就聊的是社团工作、学业？ 职业吧，选择方向，因为我觉得好像这个还对我还是比较重要一点， 就是事业心比较。但我反而其实很少跟别人聊职业， 可能 会觉得那 是 我自己的考虑。 就比如说我为什么会跟就某学弟聊来，就是聊职业很多，因为他学法律的，我就比如说到底是做律师还是体制内还是干嘛之类的，到底做记者干嘛之类的，就是他就会直接问，那就是他说有哪些人不能接受，人民日报现在行吗？我说不行，我说哪怕其他转做律师各种之类的。 我跟相亲跟相亲聊的话题都是我们彼此的工作。 我现在突然意识到聊工作是不能让你们的关系更进一步。 对，你们终于发现这个问题。 但是我们也没有想过其他的话题啊， 聊感情， 所以可能 因为我们没什么感情， 所以 我们不 care 其他话题。 我知道了， 我只 care 我的工作话题。 对对对，其实可能只是你们现在那个爱情脑终于唤醒了。 而且问题是不是确实不太，就是别人问我说，我也会直接告诉他呀，我喜欢一个男人，但他有女朋友，我也并不隐晦这个之类。就别人问我会直接跟他聊，但我主动的话，我可能没有觉得这个重要的事情。 对，就我觉得还是说，就是我们不觉得这个是件重要的事情，或者说我们没有意识到这对自己来说是一件重要的事情。 我觉得就现在工作是目前最重要的事情。 我也觉得，我今天还跟我爸爸妈妈聊，就是我在聊，说我爸爸妈妈可以做什么生意，然后爸爸妈妈就说不影响你工作，我说还好吧。然后我觉得这件事对我来说还蛮激动的，结果我妈给我回了一个找对象。这找对象重要吗？不重要啊，现在最重要的事情不应该是赚钱和工作吗？ 对呀、啊，不是连我爸妈可能都觉得，他们都觉得我现在状态也是我的工作，就他们会觉得你现在工作会不会有点累，创作会很累，比如说要不要去体制内，要不要干嘛，要不要换职业方向，而不是他们偶尔会问一句你的感情状况，但其实你能感觉到在他们眼里这也不是一个着急的事情。잠깐갈수있을까잠깐갈수있을까 我们的讨论似乎走入了一个悖论，开始一段恋爱需要我们更多的了解自己的感受和喜好，可是我们又不愿在日常生活当中去刻意练习。我们的讨论好像也看到了一些想象空间，比如说工作是否是生活的全部，对待爱情是否要如此谨慎，以及我们是不是可以对爱情有更多期待，去拥抱生活当中那些未知与不确定性。最后呢，是一个彩蛋，是我们在2019阴历年结束的最后几天许下的新年愿望。운명적인사랑도잘모르겠고여자마음은진짜진짜모르겠다장악할수있을까장악할수있을까동전잔고없는데 2020有什么愿望吗？ 顺利毕业，找到工作，顺便有空的话结个婚。 啊，真的吗？ 有空的话， 真的吗？ 算了算了，我们重新说一下2020年的愿望。 我觉得挺好的呀。 不，我觉得前两个愿望已经够野心很大了，不能再加第三个了。 我觉得结婚还挺好的。我的第一个愿望就是找到一个男朋友。第二个愿望。希望工作更独立一些，毕竟现在是创业时期嘛，创业维艰，还是要努力拼事业的。那我要加话题， 学会拍 vlog 就能找到男朋友吗？啊，不能。 为什么？ 我之前就有考虑，等我的技术成熟之后，就可以拍一期，就专门拍一期。帮我们找男朋友，这些素材可以到时候放到那一期，然后我这一期素材就可以先拍我的游牧生活。 我们换了几朋友之后，把你这些素材剪在一起送给他，说我是怎么遇到你，我是怎么走向你。 How I met you， How I met you， 或者是 对对对， 然后他就跟你说，我们到此结束。 对啊，这种历史是不能放出来的。 2020年的同一天再拍一个音频，内容就是 我们是怎样找到了男朋友。 是一个野心年度剧。 不是，哎，我现在觉得后面要把这个放上去，就在这个上下铺宿舍的情景下这样说，就有点心酸，你知道吗？